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地面弱幅和区控制，本市空气扩散条件较差，今天下午持续有轻度到中度霾，夜间还受到雾的影响，目前处于空气重度橙色预警当中，空气质量不好，明后天还有加重的趋势，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护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气温7到14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下午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和一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呢？无现金时代，这是一本能够看懂互联网金融全貌的书，61章图文并茂解读互联网，深度挖掘无现金时代的下一个风口。这本书的作者名字叫做萧景，他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互联网，并成立工作室为企业设计网站。大学时被谷歌录取，以实习生的身份主导了2个项目，同时开始接触金融。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毕业以后，进入麦肯锡咨询公司，负责泛金融业务的创新研究。现在他有了他自己的事业。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无现金时代》。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就是前面我说到的这本书的作者萧景。萧景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刘莎老师好。 听众朋友 好。重来吗？ 不用重来，是不是经常做电视节目所以改不过来？ 对。 哎，今天呢走进我们广播节目啊，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其实说到无现金时代啊，这样的一本书是你的这本作品的名字。其实无现金时代也正是现在，尤其是这2年大家的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有，就是发现说可能上街之后，你平时支付的时候都用一些类似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或者其他的一些第三方支付的 APP， 那你完全可以不用带现金出门了。就比如说我自己可能平时可能现金身上的现金不会超过100块。 哎，不仅无现金时代了，我觉得因为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发达，包括我们现在的微信也好或者支付宝也好呀，让信用卡、啊、也有越来越啊走向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对，信用卡其实现在也变成说是第三方支付的一个载体吧。 嗯，就比如说你要是用微信呢、啊、用支付宝，然后你刷了以后，你可以用信用卡还账，或者可以从这个信用卡上来倒一次。这是很多金融的朋友告诉我的，说你这样做的话呢， 既能够方便你自己，因为你是用的这个金用的是无现金的，用的是不论是微信也好还是这个支付宝也好，但是呢你又能够给你的信用卡积累积分。很多朋友告诉做金融的朋友告诉了我一个小妙招，我在这也贡献给大家。 对，相当于你同时积了两次积分嘛，支付宝那边有一些积分或优惠活动可以参加，而且就是你多用第三方的这些支付的话，他们本身自己也有自己的征信体系，其实你用他们做消费，他们也会给你比较高的信用分。那之后可能说你要做一些融资啊之类的，或者说是包括说你要在线下借，比如说我在北京可能大家会经常去借一些充电宝啊或者雨伞啊之类的、你的信用分比较高都是可以免交押金的。 哎，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做金融的朋友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为什么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书，另外一方面其实随时随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好多生活当中的小妙招，这些妙招让你便捷省钱，然后能够发挥更好的这个效率，对不对？ 是。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来做客的嘉宾朋友肖景的他的一些小妙招。接下来我们既然说到了这本书，今天我们的主题无现金时代，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吧，这本书就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也方便一些没看过这本书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说你未来的读者朋友更加了解这本书。 好的，无现金时代这本书呢其实主要是在介绍互联网金融这整个行业。 嗯， 大家知道就是从特别是从13年开始吧，13年其实在我们行业里面被叫做互联网金融的元年。 2013年哈，五年之前 。所以其实这个名词大家可能已经慢慢通过媒体或者通过各种节目大家都会比较熟悉了。那其实互联网金融到底是什么，就你如果去大街上问一个人，大家可能都没有一个很统一的答案，甚至说在不同的媒体朋友那边可能我也会问到不同的答案，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标准化的定义。那我自己呢当时就是很渴望了解这个行业，因为我本身比较感兴趣的是互联网跟金融，那我可能会期望说可以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定义，所以我当时就会探索说这个行业究竟里面有哪些部分，它里面还有哪些业务模式，它的创业模式有哪些，创业机会有哪些，它的风险是不是可控等等，这些可能都会在无现金时代这本书里面出现。那整本书呢总体是分成三个部分的，就是或者说我们是从金融需求大众的金融需求出发去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投资、融资跟支付，也就是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你去怎么赚钱，怎么去要钱，就包括说借钱或者说是做股权融资，还有就最后就是你怎么去付钱。那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或者说大家比较常接触的更多的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大家怎么去做支付这个事情。 啊，支付宝和 对，就刚才我们聊 和这个微信已经给大家做了这方面的非常非常多的普及了，已经都 是的， 每个人都基本上每个人都非常熟悉了，不管你用没用过都熟悉了。 对，那前面的两个部分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吧，一个是投资。那我们现在其实进入互联网金融时代或者说无现金时代，投资的话大家会发现说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你可能比如说买个理财产品你得去银行排长队，对吧？而且银行可能现在其实很多银行也自己推出了自己的 APP， 那 网银， 对，网银你可以在上面直接买。然后互联网金融其实给大家更多的选择，一方面是整体的理财门槛低了，以前的话可能大的金融机构相对而言理财门槛会稍微高一点，那自从说在国家层面上可能也会推崇一些比如说普惠金融等等。 没错没错，其实你说的这一点我想如果是关注投资理财的朋友一定会有感触，就以前普通人哪能够做黄金呢，做比如说黄金期货呀，或者说做一些贵金属，那么包括还有做石油啊这样的贸易，现在只要你在银行当然是有这些业务的银行里面啊注册一个你的这个户名，然后呢你就可以通过刚才说到的网银来操作这样的很多很多的交易，而且甚至有的交易并不是我们大家想的就得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而是几千块钱几百块钱的起步的这样的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可以适合普通人的金融操作都已经存在了。 包括说就是一些互联网公司他们也会推出自己的互联网理财产品。 嗯， 那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支付宝下面的余额宝，那它可能门槛会更低一点， 它现在限额了。 哦，对，它现在限额，这也是 是因为买的人太多门槛太低。 它的规模太大了，就是规模太大的话，对于基金本身而言，它本质上是一个货币基金哦。 我觉得金额 太大了，对于基金而言那简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他不缺钱，他想投什么项目就投什么项目。比如说肖姐以后你在做项目，要能拉来蚂蚁金服不对，拉来微信的这样的余额宝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额度给你做投资的话，我觉得多么好的一件事儿啊！他反而现在限额了。 对，我现在其实给大家顺便科普一下，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就是整个基金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基金规模越大其实越难控制的。在投资领域其实一直有一个叫做不可能金三角，就是大概解释一下这个不可能金三角是什么意思哦，就是你的基金的规模、收益率跟流动性，就一般这三者你只能取其二，就你不可能三个都同时实现。 我如果有无限多的钱，我把比如说吧，比如说全球排行榜前十位的公司，然后我就去买他们的股份。那么保证啊，你看他们，我虽然第一年不见得，我虽然一二三年啊，我肯定会去买的。然后呢，我每三年做一个变换，那些全球的市值排在前几位的公司的。先得问一下，他们让别人投资吗？他们卖这么大的额度吗？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那股它上市的份额你都可以自由流通。 但是它自由流通的份额，有的我知道是有投票权的，而有的是没有投票权的。 对，就是境外的话可能会比较多的这些所谓的 A 股跟 B 股的区别。境外的 A 股 B 股跟我们的不大一样，就是你刚刚说的境外一般是 A 股可能有投票 对、啊、 或更高的投票权。 对啊，因为有的股票是你买了你只能跟着别人走，人家说这公司想怎么改变就怎么改变，你自己没有这个权利的。 是 啊，所以就是但是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自己出主意反而不如人家就专业做这公司做得好、 那是。 所以我就买国外的，刚才说到了一支无限大的基金啊，那么买国外的这种 B 股的市值或者说它的这个表现在全球排行前，我觉得前100位到200位到500位其实都可以选择的、这不是已经保证了肯定赚不赔吗？ 或者这样说吧，就是当你的规模体量非常大的时候，你在做买入或者卖出的时候，你都会影响到市场的价格。 必须啊。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没办法很好的掐住那些时间点，比如说你买的时候你可能整个成本就被你抬高了。 我可以在它低点的时候再买啊，因为别人并不知道这一个特别大的基金什么时候买入啊。我只买第一次，我不买后续的那几次。 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也要管理流动性风险，比如说如果大家赎回对吧，那你总是得留一些钱让大家可以赎回的。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资金利用效率上面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会受限，另外一方面就是收益方面相对而言也会因为这个买卖的差价而遇到一些问题。 哎，刚才我一直在打岔，其实想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肖景，了解呢他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就像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微信包括支付宝包括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基金，他们其实都有限制额度的，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手机的这样的一些余额宝等等的。其实现在很多的大家，如果还是那句话，对金融感兴趣，有一些历史战绩非常好的基金，他们的额度其实也是在控制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资金大是有好处也有坏处的，是双刃剑。 是的，是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叫做《无现金时代》，而我们大家还要跟了解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肖景。前面呢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一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我想呢通过我们两个人的对话，听众朋友也能够更加了解肖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呢在业界啊，对他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叫做互联网金融的跨界者。那么刚才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简单介绍了一些肖景的经历，而肖景我要跟你说一下，你是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到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啊，财经书籍当中这一类的作者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居然是这样子。 肯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节目之前呢，我其实简单跟肖景聊了一下天，然后也了解了肖景的一些背景。先跟大家说说肖景是潮汕人。 对，就是我是可能大学之前都是在潮汕那边长大接受教育，然后 我的父亲是有一个商人吧，就从商的，然后母亲是医务人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对你这份金光闪闪的简介会能够理解了。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并且呢成立了工作室，为企业设计网站。大学的时候被谷歌录取，明显的就是既有学霸的精神又有投资的精神，否则的话你不会取得这么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这还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对不对？ 是是。 嗯，当时怎么想做这个互联网的，就是上中学的时候怎么就想做互联网，然后给企业网站，给企业做网站的设计呢？哎，要问一下当时你的那个，你的这个给企业网站做设计，你盈利了没有？ 因为就成本比较可控嘛，就一个人带着几个朋友吧，然后当时其实就是会组了一个小团队，然后做，所以成本比较可控，所以盈利方面还好。当时之所以做这个事情，更多的是，我觉得是趋势吧，因为当时刚好是Web 1.0 时代到 Web 2.0 时代的一个过渡，然后大家正好有这个需求，就展示自己，就企业可能想展示自己，然后会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当时呢，就个人对于网站制作还有就是设计这一块比较感兴趣，所以就花了蛮多时间自己在研究学习。然后当时可能网上也有一批所谓的很早期的第一批个人站长吧，然后会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他们也会教我一些技术，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时不时也有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交流活动。 按道理说你上中学的时候怎么也得是十年前左右的那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对不对？ 大概其实最早可能大概在02到05年这段时间我做的案子会比较多一点。 哦，那你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互联网，我觉得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刚才你说到有些站长跟你联系，是说明人家觉得你做的内容还是能够值得他们去调整的，因为有很多人做的这个东西呢是没法教的，所以你还是在中学的时候啊在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比较上档次。那接下来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啊，大学的时候你被谷歌录取，然后还以实习生的身份主导了项目，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接触金融，当时为什么谷歌录取你啊？ 其实我当时也蛮机缘巧合的，就当时我人其实还在美国交换，然后我当时是蛮想找可能金融相关的一些实习，因为我本身的专业是金融工程跟市场营销，然后但是因为人可能在美国那边，所以就是相对有些面试都不是特别的方便参加，然后刚好就是看到了谷歌的这个机会就是报了，然后他们整个招聘流程也比较的友好吧，就是我愿意说跟你通过电话这样的沟通去参与，然后经过了大概三四轮的筛选吧，具体不大记得，因为还蛮多轮面试的，然后可能具体的筛选流程也都是跟会判断你的逻辑思维，你的结构性思维方式等等，是怎样的，会让你做一些案例，跟咨询公司有点像，然后就变成说是最后就成功的拿到这一个机会，然后进去后也蛮惊喜的吧，就是过去的话 谷歌的办公室每一个人进去以后都会很惊喜 对，一方面是环境的问题， 哎，说现在有可以和那比拼的亚马逊。 哦，对，我前不久看到亚马逊的 办公室好还是比谷歌的办公室好，你个人感觉？ 我觉得风格有点不大一样。 对啊，亚马逊据说是热带，虽然我谷歌也没有进去过，亚马逊也没进去过，但是据说亚马逊现在呢是热带雨林的啊，充满了原始的野性的这样的办公室 的 风格。 现在互联网公司也是穷尽所有的资源在留住人才， 对，留住像你们这样的人才。那么刚才呢跟大家是分享了萧景金光闪闪的求学的生涯，紧接着他还没有完，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对吧？ 对，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就不过当时其实也蛮幸运的是，就是这所学校有在内地通过高考招生，所以就是因为我当时个人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回味的一个经历。 你是状元吗？所以香港大学中文商学院 不算是，但就是当时其实我在选说要来北京就清华北大，或者说是去香港的时候还纠结了一番，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的能接受北京的这种天气，但是最后我现在又生活在北京，所以我觉得也是蛮奇妙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从你刚才喜欢的你的专业金融来说，那么香港呢它可能它的历史更加悠久啊，相关的专业人士呢更加的资深，我觉得如果 要是学商业的话，可能香港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当时也是这方面的考量 啊、所以刚才我们终于把你金光闪闪的求学经历说完之后，那么现在金光闪闪的你的工作经历，所以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了麦肯锡公司。 对，就当时我去的是麦肯锡公司的上海的办公室，然后到中后期吧，主要负责可能是金融创新方面的研究，所以也跟无现金时代这本书可能是更加关联。就当时内部可能还不会把它叫做互联网金融，或者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另外一个称谓，就是金融科技。当时可能在内部叫做金融创新，然后我就主动的可能跟老板说，哎，老板，我可能对互联网跟金融的这一块的结合特别感兴趣，可不可以让我来负责这一块？然后老板也就是很怎么说，很支持吧， 哎， 所以就还蛮开心，可以就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吧，所以我慢慢的也变成了公司比较懂这一块的人。 然后你就不干了，现在自己创业，对吧？ 是吧？ 好，刚才呢，我们是对于萧景啊，他的一个经历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我想现在大家能够理解我前面说到的这句话吧？我说呢，萧景呢是我们读书俱乐部最年轻的一位金融学方面的书籍的作者。那么，其实谈到金融，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说这样的一种书。指导大家怎么看懂大趋势，怎么呢能够在细节的这样的局部做具体的操作，因为都是希望你能够赚钱嘛，不希望你赔钱。而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书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必须得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到一定的年龄，然后呢这样写出的书才可信，然后呢才能够让我们大家丰富自己的金融知识。但是我想通过前面金光闪闪的萧景的上学求学的经历也好，或者工作的经历，大家能够看到萧景你应该不仅仅是互联网金融的跨界者，其实你更是学霸。然后呢从中学就开始，然后呢也有胆识，然后也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所以这样的一个你啊，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呢？无现金时代怎么和这本书结缘的呢？ 我可能从就是麦肯锡那段经历就继续说起吧。 嗯， 因为当时也说了，就是可能当时负责金融创新这一块，然后也是因为对这一块特别的感兴趣，所以会主动的把周末的很多时间，或者说是平时如果不在项目上的一些晚上的时间都留出来，然后自己去做一些相关的行业研究，然后开始可能会帮一些媒体去写一些专栏，就包括说一些创投类的媒体，比如说36氪、钛媒体等等，或者说是一些稍微可能商业的媒体，比如说什么南方周末等等这种，然后帮他们写一些专栏文章关于互联网金融的这一块。慢慢的就是也自己形成了整体的一个框架。然后当时为了做研究，我可能看了大概几十本，接近100本书吧，就是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当时也就是陆续有不少的学术研究出来，因为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概念。 这大概是什么时间？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在13年到15年这一段时间吧，就是会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其实也蛮早提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你是和互联网金，就是在你感兴趣互联网金融，在准备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正好也是互联网金融的元年，你们是共同成长的， 你 见证了它的全部 的 成长。 所以其实已经发展到大概14年底的时候，就确实行业需要一本入门书吧，就是大概跟大家聊聊说，诶，互联网金融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我看了那几十本书之后，我发现说市面上的很多书可能相对而言会深度更深一点，然后他们也各自会有各自的一些精彩的点，但是就是没有一本特别适合让所谓的小白或者说是普通人去了解这个行业的书。 诶，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看过无现金时代这本书的一个特别深切的感受是什么呢？这本书可以当做一个互联网小白或者金融小白的攻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你当时写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对，就是当时想说就把这本书定义为整个行业的入门书吧，就包括说你是要无论是你想参与到这些产品的购买申购里面，或者说是你想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你想成为从业者，或者说你成为创业者，或者说你想成为投资人，或者说是对于我当时的同业吧，就是其他的咨询顾问行业的这些人群，他们都可以就是很快的把这本书给读完，然后很快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相当于说很快的可以建立说对这个行业的总体的概览，然后有整个当作是一个路径图，然后之后可能如果你们想再从里面去深挖某一块的话，可以再找相关的更专业点的书籍去普及。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无现金时代，我们也更要了解这本书的作者萧景，一位阳光灿烂的帅气的大男孩，他的一些经历，他怎样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上城墙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生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无心谁无情，假如能像风和雨彼此有疏离有亲密，不问你不说的秘密，快乐会不会延续，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着想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爱情最折磨的不是别离，更懂得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是一本金融的书籍，但是它有趣儿，它轻松，它是金融小白也是互联网小白的一本入门书。无现金时代，这本书可以看懂互联网的金融全貌，61张图文并茂来了解互联网金融，深度挖掘无现金时代的下一个风口。这本书的作者名字叫做萧景，业内人士说他是互联网金融的跨界者。他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互联网，并成立工作室为企业设计网站，大学时候被谷歌录取，同时以实习生的身份主导了两个项目，开始接触金融。在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毕业以后，进入麦肯锡咨询公司，负责泛金融业务的创新研究。他是连续创业者。今天萧景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天，聊聊他的这本书，聊聊他对金融的感受。萧景，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其实大家已经了解了这本书都写了什么样的内容，也了解了你的个人背景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这么年轻的作者写的这么专业的书，而且是入门的书籍，因为从一开始如果入门给人教坏了，后面很难改的。 理解理解。 那么其实是有着一定的知识背景、学习背景和经验背景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本书。而且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得到了中信出版社的认可，这本书是非常有名的，在金融书籍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中信出版集团的一本书，所以其实业内人士对你已经有了诸多的认可。那前面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了你的个人的一些经历啊，你说到了就是因为自己对这个感兴趣，所以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那当时你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得到了中信啊，这本书是墨菲分社的书籍， 是 也是专门的中信出版集团的一个负责金融项目、金融书籍的这样的一个分社。那有没有觉得当时被中信出版社看中了这本书，自己有没有特别欣喜，觉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当时的感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确实是刘莎说的这样，哎呀哎呀，这样的这样的感觉吧。就 居然中信让我来写这本书是吗？ 是，其实这本书最早可能就是刚刚也说了，可能我 你2013年到2015年和互联网金融共同成长，这是你最早说的。 对，然后可能就通过这段经历，然后积累了自己的一些分析的框架吧，然后也得到了当时蛮多朋友的鼓励跟认可。 嗯， 然后自己其实离开麦肯锡之后，然后也会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我自己可能就已经投身到互联网金融这个浪潮里面，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去看这个行业，包括说之后其实也在一些稍微包括在一些稍微大一点点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也跟他们深入的接触过，所以会知道说从乙方，就是我之前可能在咨询公司可能纯粹从外面去看这个行业，然后也可以知道说从甲方就从里面去，从内行人去看这个行业到底有什么区别。 所以从内到外，互联网金融你都已经踏遍了每一个角落，是这意思吗？ 也不敢说每一个角落了，就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你不能这么说，你这是一本攻略，你要不踏遍每一个角落，那别人掉坑里怎么办？ 是是是，就所以就是得到中信的认可，我蛮喜出望外的，就是包括说也有不少的业界的一些朋友跟专业人士，他们也愿意说为我这本书去背书，所以还感到蛮荣幸的吧。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呢是得到业界人士的认可，那现在来说一说啊，萧景，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你对这本书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你这本书的成书啊，呈现了是不是完整的呈现了你的一些感受，或者说你想跟读者沟通的内容？你觉得如果你这本书将来再出版，或者你再写书，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或者说这本书呢，你觉得大家在看过之后能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觉得是几方面吧。或者说我可以从这本书的一些特点去展开，然后再说可能对它，包括是下一个版本，是未来如果有些补充的一些期待。 这本书的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大家当攻略用吧，你就按着这本书的索引去一步一步的做，你就能从小白变成非小白了。 一方面是这本书是相对比较结构化的，就是有一个逻辑自洽自成一体的一个逻辑的框架体系，分析框架体系。那这个对于小白或者说初学者而言的话，可能可以比较好的一下子看到全貌。那这个可能跟其他的一些书籍稍微比较不一样，因为其他书籍可能稍微可能更多的是模式的一些罗列。 没错，甚至更多的是一些理论，我们先把这样的一个理论啊跟大家来推出，然后呢再讲一下这个理论是怎么形成的，在以往的年代当中这个理论呢有若干的比较准确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我觉得你这本书和那些书的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 是，然后深度上面可能也稍微比较浅显易懂吧。 啊，你觉得浅显易懂吗？那我简直就是小白了，我太白了。 就是因为可能当时的定位还是说给小白，所以就是 我觉得其实你这本书应该给稍微懂一点点金融或者对金融感兴趣的人来说。 但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背景，那也不用说却步于看这本书。 不过像我这样完全没有背景的人看这本书倒是也能看得懂，也能读得下去。 是因为就是从也是因为这个受众的缘故吧，所以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会用比较多视觉化的东西。就刚刚刘莎也提到，就是里面有61张图表，那我其实个人是比较感兴趣，就是关于如何用视觉化的语言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本书其实用了蛮多的图表来让大家比较好的去了解到，或者说是对这些知识有一个总体的概览或者说是总结。 哎，特别要问一下萧景啊，其实啊在这本书当中这些图表呢起了非常好的一个注释的作用，让大家能够更加的一目了然。 是， 但这些图表是你自己做的还是有专门的人去做的这些图表？ 我自己做的。 啊，你自己做的呀？你自己做这么多图表？ 是，一方面是我刚才提了嘛，就是以前可能也是设计师出身。 你做设计的，这本书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你设计的呀？ 不，这还是需要有很多专业的设计师。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这些图表其实更多都是咨询公司的风格，所以跟麦肯锡的那段经历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哦，我说呢这本书，当时我就想，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其实基本上每一页都会一两页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一个图片，一个图表会出来，我就想这个图表放的真恰当呀，可能我在这一段的时候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就蹦出来一个图表帮我能更好的去理解。但我发现对于我这样的太白来说，小太白来说，不懂的还是有点不太懂。其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有一些金融的这样的知识储备啊，不仅仅是你看过书以后你记住， 是， 而且呢还需要你来去使用和操作，比如说二类账户或者三类账户吧。 是， 我其实看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当时看的时候都明白，但过一段时间又忘了。 理解。 嗯，所以大家如果是您喜欢这本书或者是看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您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适当的做一些操作，可能对您了解这样的一个内容更加有帮助。我觉得萧景给我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就有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大的金融理论不重要，或者说一些预言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现实没有指导意义，但对于更多的非研究金融的朋友来说，如果你没有进行过小的操作，没有从零开始操作过的话，那些理论对你而言仅仅是理论，而得不到最深刻的对那些理论的理解，也就是你自己能怎样能够创造收益的这样的一种理解。 我蛮认可的，就是学习其实还是要通过实践来加深了解吧。就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以前可能在麦肯锡的时候，我其实还兼负责就是我在一个所谓的委员会里面吧，然后也会每一两个月可能就会组织大家，然后请相关的行业的专家来做一个主题分享。那 我们之后去做一些调研，发现说一个很有趣的一现象，就是这些行业分享的很多都是针对行业的一个概览，比如说诶，这一期讲房地产啊，下一期讲医疗啊等等这种，但是我们之后事后比如说一两个月再去回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讲房地产好了，就除非是你近期有买房的打算，或者说是在做房地产相关的项目，要不你可能一两个月后你再去回顾你当时听到的这些分享或知识的时候，你其实全部都基本都忘光了对，因为你没有去用嘛。 对对对对，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本书的一些特点，那么还有一些特点你认为啊，或者说你觉得读者在读你这本书的时候，哪些内容你特别想让大家能够认认真真的能够了解呢？其实每对你来说每一个字都想让大家认真了解，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你只能捡重点说。 我觉得可能有几块吧，一块是在投资方面的，那可能众筹这块大家会稍微就经常提到，或者说媒体里面会比较多的曝光。众筹这边我可能也跟大家很快的大概解释一下，就里面的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众筹。第一种，或者说我们这个四种不同类型的分类，其实是根据说诶，你付出了金钱之后你得到了什么作为回报来做分类的。如果说你给了钱之后你得到的是某个公司的债权，或者说某个个人个体的债权的话，那这个叫债权众筹。那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在其他的媒体里面提到的所谓的 P2P 理财。那比如说网络，现在其实官方有一个更官方的名字吧，叫做网络信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对，那这一块其实也是蛮值得去研究跟探讨的，因为它其实也可以给普通投资人带来稍微好一点的收益。 没谈到了众筹啊，很多普通人可能更熟悉的是这样的一个众筹的段子，关于众筹一次这个涮锅子。这个众筹的发起人家里面预备了一个锅子，然后呢跟第二个人说，现在我们要吃一次涮锅子，你带蔬菜来。跟第三个人说，现在我们要吃涮锅子，你带肉食来。跟第四个人说，现在我们要吃涮锅子，你带这些什么香菇啊、土豆什么之类的来。跟第五个人说，现在我们要吃涮锅子，然后呢你需要把调料带来。 是， 然后刚才你说的关于众筹跟这个涮锅子众筹的类似点在哪，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你刚才的内容有点专业了，可能我想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有点不太容易理解。 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是债权众筹，就是相当于说你给了钱之后，你就有一个公司或个体欠了你钱。但刘莎刚刚提到的这种涮锅子的模式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众筹。 当然这发起人跟别人就你说了，我都准备我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只差哪个。 对，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说吃火锅这样子的一个回报嘛。我们把这种众筹叫做回报众筹。其实更常见的回报众筹的场景是，比如说你某个硬件公司，对吧？你想要推出一个新的硬件，比如说智能的电子秤、智能的耳机、智能的各种硬件的东西，或者说是甚至书，你也可以拿来做回报众筹。你就可能在众筹网站上面，像淘宝众筹啊、京东众筹啊等等，众筹网啊等等，在上面发起一个众筹项目，让大家就是提前的了解这个产品，让他们提前的付钱。但我可能整个生产过程是要滞后的，我因为大家就已经提前报名了，提前付钱了，我就可以预测说大家市场上是不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销量大概是多少，我通过销量来预估我的产量，然后这样子我可以更好的控制产量，控制生产。然后甚至说可能如果有些众筹项目没有成功，那我就这个项目可能就不做了，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市场对你这个不感兴趣嘛。它其实也是测试市场需求的一种方式。那包括说就像刘莎刚刚提的这个火锅的需求，比如说你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今晚没空，对吧？那可能最后这个局就煮不成了，其实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看来在网上流传的这么经典的火锅这个涮锅子众筹，还有组织不成的这样的一个， 对，也有这种情况， 概率其实还挺大的呢。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或者说是开展这种众筹项目的人还蛮多的，所以成功率其实也会有所下降吧。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 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啊，萧景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无现金时代》。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无现金时代》当中呢，有一些要点，其实特别希望那些小白、那些初学者能够有一些了解。刚才咱说的是什么来着？说的是涮锅子。 对，咱们刚刚在说众筹，我们提到了债权众筹跟回报众筹，另外两个可能就大家也接触的比较少一点，一个是股权众筹跟另外一个是回报捐赠众筹。那这两个众筹可能跟我会觉得普通人就捐赠众筹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公益的项目为主，然后股权众筹我会觉得普通人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所以我可能就不展开来讲。 哎，不论是什么样的众筹啊，一定要在遵守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进行和开展。其实不仅仅是众筹，那么很多的金融的这样的一些业务也好呀，或者是金融的项目，都是同样要在遵守我们国家法律法规的条件下然后再来进行。刚才我们谈到了在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但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前面呢是说到了无现金时代的一个众筹。那接下来萧景，咱们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哪些的内容呢？或者你认为我们当代人啊生活在无现金时代更应该了解的这些重点内容有哪些呢？ 另外一个我可能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支付的这个章节里面，有一块是讲，就或者说是说说最近很火的一个东西吧。 我知道是什么了，区块链。 对，区块链。 中信出版了单独的书，名字就叫做区块链，而区块链的责编还有区块链应该是灰犀牛分社的社长也曾经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过这样的一个内容，很玄的很深奥，我只能说很深奥，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很深奥的一个内容。 对，我可以大概跟大家讲讲背后的原理了。或者说我们可以讲它最基础的， 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区块链，然后再讲原理。 区块链它本身其实是一种技术，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技术的实现形式吧。然后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里面。它整个模式，或者我其实用它的一个载体吧，比特币来讲可能会更容易懂一点。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对，比特币的话就是大家知道它是就最近也很火嘛，就因为区块链把它带火了。然后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虚拟货币。它跟其他的货币有点不同的是它有几个特性。一个是它或者说是区块链技术它本身有的去中心化。它没有一个中央银行去进行发行。它其实也没有一个中央的清结算的机构。它所有的清结算其实是委托不同的清结算的节点，我们把它叫做矿工来做清结算的这个动作。就相当于说每发生一笔交易，就有网上有无数的那些矿工他们在运转的机器帮你去做这个清结算。然后他们通过这个清结算的这个过程呢，也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比特币作为一个奖励。那这是它背后的一个机制。那因为这个机制在呢，因为每一笔交易其实都有无数的矿工可能在背后默默地做这个劳作，那其实赋予了区块链技术或者说比特币两个比较重要的特性。一个是容灾能力，就是允许灾难的发生。容灾能力其实体现在说，因为我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清结算的过程，那比如说我某一个机器坏掉了、故障了，或者说刮台风进水了，对吧？那其实其他的服务节点其实也会有整条区块链的一个备份。所以其实这些天灾人祸其实就不会说造成说数据的丢失。 简单举个例子吧，就是如果您呢以前攒钱攒的是一箱金子，如果赶上一个海难或者怎么着，金子掉海里面了，您自己攒了一箱金子，所以别人就不知道您到底有没有那一箱金子了。但我们说到刚才虚拟货币啊，不仅仅是比特币，其实虚拟货币有很多种。 是。 那么这些虚拟货币呢，虽然你的这 一箱金子，因为什么原因，比如你的这个电脑坏掉了或者怎么着，或者你的服务器有问题，你的这个比特币没有了。但是呢，因为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区块链是一个整体，那么在别人的记录当中会看到你有多少多少，所以你的这个比特币是不会消失的。当然你转让给别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当然就是你也有比如说钱包被盗之类的这种风险在，就跟我们现实中比如说有些人网银也会被盗这种状况在。但是、就是、 所以看来以后这个区块链和比特币要用量子计算机，然后用量子密钥，这样被盗的可能性就太少了，降低很多。 应该说就是应该增加它密码的复杂度吧，因为之前其实还有说谷歌的那个新推出的量子计算机其实可以破解掉。 对，因为它计算速度足够大，所以它能够把所有的密码都尝试着去排列一下。 对，所以这个技术未来会怎么发展，我们也拭目以待。然后另外一个我想提的关于区块链技术的特性，就是它的防篡改的机制。那就是说，你一旦广播给所有的人知道了，那你要改掉其中一个数据点，比如说我想把这笔交易给改掉、修改、篡改，那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改的只是你的那一部分，而整个区块链的记录是不能够更改的，你只负责你的那一部分。 是的，那这个技术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场景上。 其实我可以把全部的都改了，只要我计算机足够大。 那这个前提就很难达到了，因为现在如果你要全部都改，你至少得掌握51%的算力，就超过50%的算力计算能力。那这个其实对于已经有这么多矿工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挖矿的市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对，然后这个特性或者说防篡改的这个特性其实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层面上，比方说之前我看到就是美国有一些应用，就是在学生会的投票上面 啊， 对，然后可能就是我要选这个人，然后可能就可以有防篡改的机制来搞。然后又 其实在银行的这个记录上也可以引用区块链的技术， 现在其实蛮多金融机构他们已经在应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了。前不久看到新闻是中安保险下面，就是我们的第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它其实下面有个子公司叫中安科技，它就成立了这个区块链联盟，然后也就有不少的同业机构也加入了这个联盟，就保障这个金融的稳定性吧。 没错，也保障了金融的安全性。 是的， 其实我们大家啊来细细想一下，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啊，他们都会出现一些小的差错，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在金融行业出现差错，大家那个容忍度就会非常的低。 是的， 所以呢金融性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和保密性啊，还有呢它的一个比较客观性，因为你很难，前面萧景也谈到，你很难把整个区块链全都改掉，你只能够变更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它的这个客观性，它的公平性也从而保证了，也是很多的金融机构他们为什么选择区块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的， 你说为什么这个平常我们买东西差个比如说几毛钱几块钱我们都不太在意，但是如果银行的账差一分钱大家会很介意呢？你是金融人士，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心理。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就是中心化所带来的一个大家对银行可能觉得就是你是一个稍微强势一点的机构，所以就是连这一分钱你可能都要跟我计较那种感觉在吧。 其实也不是啊，因为它代表一个公平公正，而且在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啊，银行也代表着整个政府的一个权信，那么所以它是极不被大家能够提高容忍度的一个行业。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书《无现金时代》，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现在萧景要到你说结束语的时间了，有没有最后的想跟大家叮嘱的内容，或者说想跟大家分享的你关于金融的一些感受呢？ 我觉得金融这个东西就对我而言啊，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事情，就是所以大家可能应该更多的去主动的了解跟学习，比如说你了解了投资理财，那你其实可以更好的获取收益，改善你的生活嘛，这个就不多说了。你了解了融资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你其实可以让你自己更有流动性，可以包括说你要买房买车啊什么之类，你可能都会比较宽裕一点。你了解了支付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最简单的应用吧，就是我们节目最开始说到的，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带现金，你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等等。所以对我而言，其实学习金融或者说学习互联网金融这个行业更多的是让自己一直都在时代的最前线吧，然后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这可能我觉得是 这本书希望可以给大家生活带来的变化吧。 诶，我说一点我个人的感受啊，那么看过这本书的朋友，我希望大家不仅仅是仅仅看过，那么也希望你按照这本书，按照这本攻略书，无现金时代的攻略书呢，去做一些操作。在当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大家对无现金对互联网金融一点都不懂的话，可能对您这个理财啊，或者说对您的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收益会有影响的。 是， 我更多的希望朋友们看过这本书以后，按着这本书去做一些小的操作。然后如果您有一些新的感受呢，也欢迎您随时联系萧景，其实挺好找萧景的，在网上就能够搜到你的名字吧，也能够搜到这个无现金时代。 可以，就我的书里面其实也有写我的公号。 哎， 然后我这里可能再补充一点吧，就是大家如果是在做投资理财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就是风险。 嗯， 就是大家知道投资有风险嘛，就是相对高收益的东西，其实你都要越去深入的研究跟学习。嗯，这才是你避免风险，就是避开那些坑的最好的一个渠道。 嗯，虽然我们的金融政策啊，虽然我们的这个生活都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呢，相比较互联网金融，其实它是在日新月异的。也希望大家呢，把您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您在这样的一些金融的领域遇到的一些问题，随时跟萧景联系。那我期待下一本萧景的书籍会比无现金时代厚一点。 好的，没问题。 好，感谢萧景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带来了这样的多的关于这本书的分享，也介绍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用声音